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86章，顾文文头先俾我同阿豆腐咁样一轮嘅解释兼掩饰，而家睇个样子就好似冇头先咁大火气啦。不过佢又仲系搣住个嘴咁讲：，哼，你哋啊即管解释啦。咁究竟头先系咩回事啊？豆腐见到成功转移话题，佢就即刻讲：， 你问我哋，我哋都想问你啊。你头先究竟系点样将我哋两兄弟救落嚟噶？哇，呢一块镜系咪啲咩宝贝咁啊？ 我都觉得奇怪啦，心谂点解我哋睇唔见自己嘅身体，但系就可以通过呢一块镜睇到嘅？莫非顾文文嘅镜入边有啲咩 QK？ 豆腐咁样一问，顾文文嘅面上边都显得有啲疑惑，佢又拧住个头讲。 边度系啲咩宝贝啊？呢、这个就系我随身带嘅梳妆镜咋嘛。 呢块镜就系圆形嘅，好似細路仔嘅手掌咁大嘅啫，下面有一个手柄。我将呢块镜从阿顾文文嘅手里面攞过嚟，对住自己照咗几下，的确又冇啲咩特别怪异之处喎、显然系一块再普通不过嘅镜啦。顾文文亦都系成头雾水，睇住我哋两个讲：你哋两个大男人啊，做咩对住块镜咁感兴趣、啊？小头，你讲究竟系咩回事啊？ 我啊冇出声，继续喺度低头研究呢块镜，变换啲角度啊，照嚟照去，睇下其中有啲咩奥妙。豆腐听到顾文文咁问佢，就开始解释起上嚟啦。不过佢都唔蠢嘅，有一啲唔应该讲嘅嘢，佢就随便咁啊蒙混过关过去就算啦。只系话我哋两个无意之间俾我哋撞到咗淫美女杀害林肥仔呢一幕，跟住亦都无意之间发现咗喺呢个神泉旁边嘅一条石缝，然之后就顺住呢条石缝嚟到呢度。当然头先喺外边亦都遭遇咗屎坑之变，然之后就被困咗喺呢个壁画入边啦。顾文文听完亦都冇咩怀疑，佢修长嘅眉毛啊微微咁样皱埋，声音里边就透露出咗啲疑惑。佢讲 呢、这个壁画真系咁犀利， 佢亦都不由得将个目光啊直不甩咁盯住左边嘅壁画，似乎喺度谂紧啲乜嘢。跟住佢突然间就显出好似恍然大悟嘅样讲啊！ 哈，我知啦，我知道系咩回事啦。呢、这个壁画里边其实系冇鬼嘅，佢系一种心理暗示。你哋有冇听讲过关于紫金衣嘅传说啦？ 我就有啲发懵啦，我啊拧咗下头啊，不豆腐啊岌晒头啊，佢讲。 听过紫金衣啊，好大有来头噶。 而家我觉得几意外啊，心谂豆腐呢只衰仔，平时咪净系识打 game， 同埋攞啲笔咁样画嚟画去，啊，几时候有咁博学多知呢？于是我就问：咁既然你知道，咁咪讲嚟听下咩系紫金衣啊？豆腐一听就好得意啊，显得咧就摇头晃脑咁讲。 诗曰：云俗未分天地暖，渺渺茫茫无人见。自从盘古破鸿蒙，开辟咗从知青俗变，复在群身养之人，发明万物皆为善。欲知造化会元功，须看西游释厄传。 听到佢读到呢度，喺我心里边升起嘅嗰一股想一脚伸佢埋墙嘅欲望啊，越嚟越强烈。一时之间，我都唔知系想喊定系好笑。唉，只能够讲，唉，小豆啊，如果我真系冇记错嘅话，你读嘅呢一首诗系《西游记》嘅开头啊。阿豆腐啊讲， 系啊，就系《西游记》嘛， 算你嘅靓仔有眼光啊！《西游记》里边啊，都唔知有个乜乜乜乜国嘅皇后，俾一只狮子精咧就抢咗去做老婆啊嘛！嗰、那个神仙咧就俾咗嗰个皇后着咗一件紫金衣，嗰件紫金衣咧啲妖怪咧就近唔到佢嘅身嘅，所以先保住咗皇后嘅贞洁。后来就一直等到孙悟空嚟打救佢啊嘛， 呵！而家我唔方唔想打救你啊，我拧一拧头，心里边安慰自己讲：，唉，算啦算啦，呢一种事亦都唔系第一次发生，以后啊，只好唔好再对呢条靓仔嘅智商抱有啲咩希望啊，系啊。点知道我心里边嘅暗示仲未做完。顾文敏就猛咁点头喺度称赞讲：， 系啊，小豆就讲得冇错啦。我要讲嘅就系呢一件紫金衣。 我一听成个呆住，今次竟然仲有人陪佢一齐傻添。不过见到顾文敏又好似煞有其事咁，我就冇开口啦。喺我嘅印象当中，佢就唔系一个唔靠谱嘅人啦。显然，既然佢咁讲咗。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，我就只能够听顾文敏，他就继续讲， 这一件紫金衣其实呢应该不是西游记里面撰写出来的，而真是有这件事。相传这个紫金衣是古代的时候啊，一位萨满师所做出来的一件宝物，如果着上了它，任何靠近或者触摸这个萨满师的人都会成身剧痛而死。不过呢，虽然说不能够近距离触摸，但是这件衫对于远距离的攻击就没什么用的。据说那个萨满师后来就被人家用毒箭射死，是暗杀的。那跟住那件紫金衣就不见了。 我就讲，咁呢一件萨满紫金衣同埋呢啲咁嘅壁画又有啲咩关联呢？顾文敏啊，岌咗下头，指住壁画上边造型诡异嘅人物讲：， 你睇下呢个壁画上边所画嘅，就系讲呢个萨满巫师嘅形象。你哋之前都讲过啦，墓里边有一个格格尔公主，原来佢系一位塔达嘅公主啊嘛。而塔达呢正是这个萨满教盛行的地方。其实紫金衣呢本身是没什么能力的，相传他这件衫上边绘制了很多很古怪的图案，颜色也都很特别。事实上这些颜色加埋啲图案交织埋一起，就会被人哋有一种潜意识的影响，产生幻觉或者产生其他嘅一啲咁嘅嘢。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你哋头先之所以会觉得喺嗰个壁画里边俾只鬼掹咗入墙入边，甚至乎唔喐得，睇唔到自己嘅身体，其实啊呢啲都系一种心理暗示。啊喺呢啲咁嘅古代咧，应该系被叫做巫术啦。谂起上嚟呢一种巫术运用到嚟呢条墓道里边，亦都系为咗防止盗墓贼嘅啫。 一讲到盗墓贼呢三个字，顾文敏似乎啊有意所指，等我不禁咁样想起，唔通佢已经知道咗我哋嘅真实身份？豆腐听完就露出恍然大悟嘅样。跟住佢又拧晒头，佢讲：， 诶，唔啱唔啱，照你咁讲，只要系睇个壁画嘅人都会受到影响啦。咁点解你又冇事嘅？ 顾文敏听到豆腐咁讲，佢又拧咗拧头讲：， 我啊梗系有事啦，唔系嘅话，亦都唔会睇到背脊有一只手伸出嚟噶，所以我肯定亦都会被影响到噶。我谂。或者真系呢块镜嘅原因，佢啊真系帮咗我啩。 我哋三个一时之间都讲唔出啲咩所以然。啲镜从古到今就被分为有水镜、石镜、青铜镜、黄铜镜，到而家嘅玻璃镜，其中 又是不一样的。据说镜除了可以照人照物以外，还可以照鬼镇邪，在很多陵墓里面都有陪葬的铜镜一类的古物，有时甚至乎会摆在个棺材顶上边，意味住镇杀墓主的鬼魂，使得佢咧就唔能够出嚟作祟嘅。相传镜子系由皇帝制作嘅，所以会有神力附咗喺上边，可以照出世间嘅一切虚妄，或者就真系呢一块镜救咗我哋啦。我哋三个人搞清咗呢条墓道嘅缘由，心里边亦都定咗落嚟。我心谂呢个地方不宜久留，于是就招呼两个人去到咗逢鬼手之前去嘅嗰个位。行到去，我哋先发觉逢鬼手当时打开咗个机关之后，机关就冇自己自动合上。我哋而家嘅前边显然系有一条向下嘅楼梯。企喺上边望落去，呢一条楼梯好狭隘，黑掹掹，亦都唔知伸向边一个地方。佢嘅阔度只能够有一个人通过。我哋将呢个探灯向里面打过去，不过唔到几米就见到尽头。原来呢条楼梯系有好多嘅弯道，亦都唔知通去咩地方。不过按照先前嘅推测，飞仙墓道嘅后边应该就系直达墓室噶啦。谂嚟应该大体嘅方向系唔会错嘅。当即我就自己先行落去打头阵，顾文文同阿豆腐就紧跟住我。一番嘅分别之后，顾文文就显到有好多唔明白嘅地方。首先佢就攞住呢个任美女嘅事情唔放，一边行一边讲：你哋话当时佢杀咗自己嘅同伴，就唔知走咗去边，唔通时隔咗咁耐，佢都冇入到嚟呢个墓室里面。我諗起咗冯鬼手嘅话，跟住就解释讲，佢確实係冇入过嚟，不过听佢讲，佢似乎仲会喺后边有人嘅。呢个林肥仔死咗，佢一个人肯定就唔能够成事啊，諗必佢可能真係有后备军。我哋唔能够等啲国宝落喺佢嘅手上，趁住佢嘅后备军未到，仲未落墓嘅话，我哋一定要速战速决。我心里嘅諗法係咁样，顾文文既然而家嚟咗，赶亦都赶唔走啦，咁不如就先攞到呢个白泥斗搞镇海石再讲啊，到时去到安全嘅地界再諗办法摆脱佢。天大地大，我唔信佢真係能够追住我同阿豆腐唔放。说话之间，呢一条弯弯曲曲嘅楼梯已经唔知行咗几耐啦。喺前边忽然亮起咗一团昏黄色嘅光云，就好似啲蜡烛光咁嘅。边个会喺度点蜡烛呢？唔通係逢鬼手？我心里边一笑，心諗呢一次真係冤家路窄，你不仁就唔好怪我不义。即刻我就侧住个头对阿顾文文讲：将你个手里面嘅枪借我用啊！我哋嗰两支猎枪呢就已经俾我同阿豆腐弃置咗喺外边。毕竟如果喺斗入边，冷兵器就比枪好用嘅。但係对付人固然就梗係枪好使啦。冯鬼手身上边冇咩嘢热武器，只需要一把枪，我保证可以将你整到叫我契爷。你咧咧，你竟然咁阴我，你啊将阿豆腐当系猫，仲要系病嗰只就算啦。我你都够胆，咁你啊真系五行小丙啊！